第十九集。 良久，孟昭睁开眼睛，缓步地走向窗边，背对着陆时琛，看向窗外的夜色。 真的要到此为止吗？真的能到此为止吗？20年前，你奶奶忽然失踪，陈玉莫名死亡。在那之后，你们一家遭遇车祸，你母亲当场去世，你至今记忆丢失。12年前，我妹妹遭遇性侵，我舅舅陷入冤案。2个月前，周衍、赵云华、卢阳先后死亡。这些受害者中，涉及你我的亲人，也涉及与你我无关的无辜被害者。我们循着真相一路至此，却要在接近真相时停下脚步，仅仅因为真相可能会伤害我们，就选择沉湎于假象之中吗？我做不到。 孟昭说完，转身面对陆时琛。 陆时琛，我做不到。 与此同时，陆时琛也在看着他，两双眼睛隔着昏暗的夜色，灼灼发亮的注视着彼此。陆时琛看到孟昭站在窗前，像是一把泛着寒光的利刃，要随时劈开眼前黑沉沉的夜色。 停止追寻真相，就是选择隐瞒罪恶。我必须走下去。 陆时琛看着孟昭，那眼神莫名的让他想起了12年前，在挣扎过后毫不犹豫的选择为孟祥宇翻案的那个孟昭。许久，陆时琛开了口，语气里掺进了一丝从未有过的坚定。 孟昭，我和你一起。 嗯。 窗外，夜色包裹着整座城市，街边的路灯渐次亮起，赶在暮色彻底合拢之前，将明潭市重新点亮。徐局那张身着警服的照片在孟昭的脑中挥之不去。 如果是徐局，那他做出这一切的动机是什么呢？既然盐城警方跟吴嘉义有过勾结，那吴嘉义在明潭这20年间又会不会与明潭警方存在牵连？ 此刻两个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他们心知肚明，接下来的路一定会比之前走得更加艰难。 不过好在这条路可以一起走。他眉目间仍缀着一丝沉郁，敬重的长辈被怀疑，如果这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已经让我足够难过，更别提被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在他的种种情绪被逐次唤醒的同时，他对爸爸的亲情似乎也在复苏。 看着陆时琛微蹙的眉心，孟昭有些不忍心，想了一想，他宽慰道： 说实话，即便看到你拍的这张照片，我内心仍然很抗拒去怀疑徐局。我相信你对你爸肯定也是这样，所以你之前才会下意识回避跟你爸有关的问题。 嗯， 我今天去见了周老师，他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爸的旧事。听完之后，我觉得你爸不像是能做出这一切的人，而且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朱瑞才是最大的那个嫌疑人。 你查到了关于朱瑞的新证据？ 嗯，昨天我跟小周又去了一趟盐城，找到了文鼎公司在被吴嘉义收购之前的一位高层，了解到当年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朱瑞说的那样。朱瑞说当时文鼎的一切都由吴嘉义说了算，但事实上几乎所有决策都是他们俩一起做出来的，俩人沆瀣一气搞出了拖欠农民工薪资的事情。还有任斌去了亚特兰大拿到了朱瑞的电脑，接下来只要能恢复电脑记录，我们就能拿到确切证据，证明给卢阳两次提供消息的都是朱瑞。而朱瑞本人最近也行踪诡异，一直在吴嘉义别墅附近打转，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东西。所以先别太悲观，或许我们现在的猜测全都是错的，接下来会出现新的转折也不一定。 豆豆，你妹妹这两天怎么样了？ 没什么事，她跟琳琅暂时搬到我舅舅家住了。不过我还是没搞明白，到底是谁在跟踪小树，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个人应该就是刀疤。 又是刀疤？这个人到底是在为谁卖命？这么看来，当晚他确实是想通过跟踪孟若书达到把我引过去的目的。你拦住我，是不是担心我会跟我妈一样陷入圈套？我那天确实有些冲动，觉得自己熟悉周围环境，身上又带了枪。不过你之前独自跟踪刀疤也很危险，你有没有想过一旦被他发现你该怎么办？他可是吴佳义一手培养的专业杀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陆时辰，我们约法三章吗？ 你说。 第一，不许对彼此再有隐瞒。第二，不许再独自行动。 好。 第三，不许再说到此为止。 这一次陆时辰没有立刻应声，他只是直直的一瞬不瞬地看着孟昭，目光很深极重。被陆时辰这么注视着，孟昭恍然意识到这道目光离近了到底有多么的沉，才能让他隔着那么远的距离都能够感受到那道来自玉湖湾的似乎有重量的目光。陆时辰一只手撑着沙发，稍稍抬起身看着孟昭，注视着他。在这目光的注视之下，孟昭也缓缓地睁开眼睛看向了陆时辰。 小刀， 不准叫小刀。 孟昭这么说着，却看见陆时辰的眼神里似乎又出现了那种觉得有趣的神情。 这是愉悦吗？ 看着眼前这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孟昭心想， 算了，小刀就小刀吧。 见陆时辰只看着自己，片刻之后孟昭的目光又转回到了陆时辰的脸上。他看见陆时辰的眼睛里似乎又浮现出了那种愉悦的神情，与此同时，面前这张一贯面无表情的脸似乎出现了些许的不同。就在孟昭看着陆时辰试图分辨到底哪里不同的时候，他看见陆时辰的嘴角微微地勾起来了一点。看着那柔和的表情和微微弯起来的唇角，孟昭难以置信，他下意识地问道， 陆时辰，你笑了？ 你和我总是不经意擦肩，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在我心中你熟悉那张脸，继续书写着那种感觉。你和我总在误解中道别，像两条没交集的航线，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光年，在下个路口握住你的手。别说再见，请相信永远，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仿佛还是昨天，你的笑容在我心里面。不说再见，请相信永远，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手指放你唇边，不许说再见。